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This is classical music today， 今日古典。 我是郎朗，欢迎关注古典也流行。 我是汤姆， 我是吕思清， 我是陈萨， 我是张浩辰， 我是迪雷拜尔， 我是沈阳， 我是宁峰， 我是秦立威， 我是杨雪飞， 我是于龙。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Classical forever, music radio forever。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周一到周五14点到15点，古典也流行。 兰与柳德米拉，2021年12月21号啊，这个日子2112，今天是一个特别的开始，为什么呢？既是年底的年终总结，来听听在这一年当中古典音乐的大事情，同时呢也会展望一下2022年。所以在今天一开始，我们可以听到一个古典流行全新的片花和大家来分享。什么样的片花？我再放一次，大家听一下好不好？那也预示着今天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音乐家和嘉宾会来到现场。 This is classical music today， 今日古典。 我是郎朗，欢迎关注古典也流行。 我是汤姆， 我是吕思清， 我是陈萨， 我是张浩辰， 我是迪雷拜尔， 我是沈阳， 我是宁峰， 我是秦立威， 我是杨雪飞， 我是于龙。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Classical forever, music radio forever。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周一到周五14点到15点，古典也流行。 大家听到了吗？这就是刚刚的2022年其中的今日古典的这个片花。为什么说今日古典？因为在今天节目当中也邀请了古典音乐的知名平台今日音乐的主编鲁柱也来到节目当中，欢迎 听众朋友。大家好，鬼老师好。 哎，欢迎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其实我们在底下是认识很久的朋友了，而且卢老师有很多丰富的音乐知识和最新的音乐资讯，还有很多的新的内容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那在今天今日古典的这个内容当中呢，其实邀请的就是今日音乐的主编卢柱也。来，刚才呢卢老师已经和大家打招呼了，今天呢也就是2021年12月21号，我们来进行年终盘点。那其实呢在之前呢卢老师也是写了很多关于这古典音乐的大事件。那卢老师，你对于这个2021年整个的经过的这一年，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在古典音乐方面吧？ 2021年呢确实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一年，因为我们都知道疫情的情况下，所有的古典音乐演出，所有的古典艺术家他们的巡演啊，还有唱片的发行啊，都受到特别大的影响。而且呢它是在一个完全是一整年的一个疫情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像2020年大家都是很迷茫对于疫情来说，所以呢今年的其实很多的大事都是跟疫情有关。 对，那其实呢在我们国家呢是从去年开始呢已经让很多国家的古典音乐家羡慕了，因为我们都 去年的时候有一部分时间在疫情没有那么糟糕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开放了演出市场，那让很多的古典音乐家，更多的尤其是观众听众来感受到古典音乐现场的魅力，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对，是， 对，我还记得当时那个秦立威吧，在自己朋友圈说，哎呀，我们这一直没有开，直到今年的时候新加坡开了那个演出市场，他觉得第一场音乐会的时候恨不得就是泪流满面这样的感觉。 对，欧美的音乐市场基本从三月份开始就基本慢慢开放嘛，就是从他们接种疫苗的概率往上提升之后，大家基本上都是回归到了演出当中。但是他也有其中也有反复，他们也是在尝试，所以对于艺术机构来说，他们也是制定了很多计划去应对，包括大都会歌剧院，他们虽然开放了，但是必须要求所有的观众要接种疫苗。但是也有例外的，比如说瑞士维尔比耶，他们一开始不要求大家接种疫苗，随便的进来，但是最后他们经过反复的之后，疫情有了扩散，但是他们也慢慢开始小心起来。 那我这里带来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于萨洛宁。因为在下面这一条消息呢，也是关于艺术家们的一些消息，甚至是身体的状况。那这里是萨洛宁指挥巴伐利亚广播演出的是格林卡的《卢瑟兰与柳德米拉序曲》。在这首《卢瑟兰与柳达米拉》之后呢，那陆朱云老师呢也继续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在今年的疫情的情况下，在古典音乐方面都有哪些变化和改变。 因为疫情呢，就是好多政府对于艺术机构的投资并不是特别的乐观，所以好多比如说我们知道的伦敦新音乐厅的建设也受到了那个取消。包括我们知道其实好多的音乐节的所在地啊，他们都是特别需要游客的前往，包括萨尔茨堡啊、维尔比耶啊，我们刚刚提到的。但是这些音乐节呢确实受到了很大影响，当地的住房率持续下降，包括我们知道我们上个月报道的一个新闻，就是著名的莫扎特巧克力在莫扎特故乡萨尔茨堡的莫扎特巧克力的生产厂居然倒闭了。虽然我们都知道那个巧克力特别难吃，但是每个去萨尔茨堡的人都会去买对， 还好了吧，我觉得倒没有那么难吃中间有一层夹心，有那种扁圆的盘盘的，还有这种圆球状的， 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我是觉得有一些可惜，但是我觉得这个破产啊是它可能会重组，因为等到疫情结束的时候，人们再次回来的时候，我相信莫扎特巧克力还会再回来，然后对，或者以其他的方式给我们来感受。 对，还有一点就是新的青年的音乐家的登台的几率确实比以前要少了很多，这一点呢其实好多指挥啊包括艺术管理者大家是非常担心的，就是新的艺术家他的成长可能这两年受到一些影响。 那我们接下来既然说到了莫扎特巧克力，也说到了疫情，接下来就来听一段莫扎特的作品。这首作品大家很熟悉，他作品 K522。 直播的古典也流行，今天邀请到鲁珠野老师呢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聊聊年终的古典音乐的盘点。来看看大家怎么说的哈。停车场收费员说了期待这个盘点。少年黄女友说希望疫情早点结束，所有的音乐节如约而至。还有人说莫扎特巧克力确实不怎么好吃。还有朋友说了新片花啊，冬至的样子，还真的是对。今天是1221是冬至，卢老师别忘了吃饺子，冬至吃饺子。好，那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关于疫情和音乐的这个话题啊，因为今天其实时间也紧，有五个方面，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说完。说不完的话呢，那个鲁珠野老师会在2022年的1月7号再来节目当中，同时盘点，还有更多的是展望2022年。 嗯，是的。 刚才说了，其实我们也一开始节目中听到了萨洛宁指挥的巴巴利亚，那所演奏的《卢斯兰与柳多米拉》。 嗯，是。说到萨洛宁呢，他也是前两天刚刚染疫。其实他们的艺术家很奇怪，就是前两天还在巴黎音乐厅演出，跟巴黎管乐团合作，突然呢，可能到了芬兰之后，他本来他有个新作品要首演，但是没想到就突然染疫情况。所以他们也是临时换了指挥来演出这个作品， 因为艺术家可能也会飞来飞去， 对， 尤其是还有在剧院当中，这些都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所以大家在今天啊，即使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大家在看演出的时候，也一定要记住戴好口罩，然后做好防护，因为现在剧院，我们现在剧院是应该是上座率的规定是75%。其实呢，我还想再说一点，就是题外话，因为前两天啊，就是剧院的一些怎么说，剧院的院长啊，还有这个从业人员就说，有一些时候真的是一开放就一票难寻，很多人就打破头想来买票，那说怎么办呢？但是75%这绝对不能开，所以呢，造成了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有一些演出确实是很遗憾的，大家就错过了。 北京现在是75%是吗？这个讯息。 我们先来说说世界上的其他情况。 这一年呢，除了萨洛宁，我们知道有好多的艺术家也都是先后染疫，包括美国指挥家阿伦·吉尔伯特，还有大提琴家韦勒斯坦，包括我们香港乐团的音乐总监樊志登，还有一些大牌的，比如说西蒙拉特，但是他们可能是并不是特别重症啊，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治疗又重返舞台。这方面也是非常令人开心。 其实我希望是这样，就是以后像这种新冠肺炎这种病毒或者感冒，就像感冒一样，就是我们以后希望它变成感冒一样，就是让我们吃几服药啊，或者说在家休息几天，希望身体就可以痊愈，当我们都有抗体以后，希望是这样。所以真的希望全世界都恢复健康，大家可以到处的走，去旅行，然后更重要的是很多的从事艺术的音乐家们还可以继续的为大家演奏，大家也可以看演出，同时其实包括其他行业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比方说电影行业等等这些。 其实我们这段时间我们确实是很多本土的中国的艺术家有很多的登台机会，但是其实音乐这方面还是需要大家的交流。于龙总监之前也说过吧，就是他还是希望更多的国外的艺术家来到中国，跟我们的艺术家有更多的合作交流，也促进两方面的一些成长。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今天我们的音乐所有都是快速过，因为今天有大量的资讯和大家分享，因为要说说2021年的古典音乐的盘点，全年发生的很多的事情。下面这个内容是关于女性音乐家的。 是的，就是我们知道今年有很多大的乐团都有新的血液注入，包括我们知道的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是西蒙纳特在伦敦交响乐团之后又重新选择了一个乐团。另外呢，就是杜达梅尔，他在交响乐之外又有了他想开拓自己另外的一片世界。 什么样的世界？ 就是、在歌剧领域，他在今年担任了巴黎国家歌剧院的音乐总监。另外呢，我就想强调一点的是呢，其实从2019年、2020年开始，有持续多的女性的指挥家在世界著名的乐团担任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今年呢，就是有两个特别重要的任命，我想额外的提一下，就是一个是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我们知道这个乐团是非常保守的一个乐团，在我们眼里是一个东德的一个交响乐团，它现在的指挥是艾森巴赫。我们大家都知道，包括他之前有伊凡菲舍尔啊，还有很多一些德国的老牌指挥担任总监，但是他们今年却挑选了一个30多岁的一个女指挥家，叫乔安娜维尔维茨，她是一个德国人，但是她的履历确实非常好，得过一些指挥的奖，并且在德国一些主要的乐团都有担任过经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说是一个信号吧，就是会有更多的女性指挥去领导一些以往都是男性乐团指挥的乐团。 是，而且我也看到包括在胡老师向你们今日艺术上写到的曾经的很多，包括维也纳歌剧院有女性的指挥， 对对对， 合唱指挥然后来担任，还有其实在今年很难得的是柏林爱乐也纪念他们的第一位女性的乐团成员，就是在女性在历史上的角色现在开始越来越重要，而且终于有很多的女性也走上了指挥的这个舞台上。那接下来呢，其实刚才卢老师也提到了有几段，就是包括丹梅尔他有的新的发展，他要打算从事在歌剧的领域更多的发展，还有包括西蒙拉特也任免了去其他的乐团，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卢老师带来的杜达梅尔的来自于现场录音，是来自于卡门序曲，这个版本是什么？ 这个版本呢，就是他在接任了巴黎歌剧院之后的一个纪念的音乐会，就是他上任之后的第一场音乐会，是一个 gala。 然后是今年吗？ 是今年的，今年9月份。然后他这个是他们第一首曲子，就是卡门。 好，我们来 序曲。 达梅尔和谁的合作呀？ 巴黎国家歌剧院，他这个是他们剧院的一位女高音。 嗯嗯，其实呢，说到杜达梅尔指挥歌剧，我觉得这是也是他一直以来的企图心吧。 对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说杜达梅尔是交响乐指挥，因为他确实没在歌剧院历练过。 对， 因为我们知道那么多伟大的指挥家，其实都是卡拉扬啊、嘎巴多啊、斯卡拉、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都是从一点一点做起来的。但是，所以我知道他心里头肯定还是有企图，在这方面会有所涉猎。 哎，因为指挥其实分成三种啊，或者更多种，管弦乐队指挥，也就交响乐队指挥。歌剧指挥还有合唱指挥，这有时候其实甚至有时候更细分的话呢，就还有包括芭蕾指挥等等这些室内乐指挥。 对， 但是一位指挥不可能就是身兼多职，很全能，这种全能的指挥很少。 对，但是在乐迷心中，歌剧的那个地位还是比较崇高的。 对 对，所以我但是很多其实指挥了很多交响乐的指挥，他最后都是还是要回到乐池。比如说我们知道小泽征尔，也是指挥了一辈子交响乐，但最后他也去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去。我们说他肯定是交响乐指挥太多了，想去歌剧舞台上发展。 其实我觉得，大概很多指挥心中都有一个指挥歌剧的梦吧， 嗯、 因为。歌剧它不只是有管弦乐队啊， 嗯， 还有合唱，还有那些独唱，还有那些包括剧情、 嗯、 甚至有时候一位指挥还有身兼很多的角色。 对，我能想象得到一个指挥歌剧之后还是非常爽。 对, 对， 但是也有指挥糊的情况下，而且不少。就是有的指挥交响乐的指挥不见得能指挥歌剧指挥、 当然， 因为他需要更强的逻辑，需要更多的纵览全局的把控。 对，所以杜达梅尔这次上任也是为人所诟病的，就是说他第一，他有人说他不会法语， 嗯， 然后去领导一个法国歌剧院，然后他是在与巴黎歌剧院之前只在巴黎歌剧院指挥过一部歌剧《艺术家生涯》， 嗯， 所以他确实是，但是我觉得巴黎歌剧院还是看中了他的一个品牌，一个声望。嗯， 我觉得是品牌， 嗯， 可能有关系，就包括可能会有。上座率啊，还有这个他的这指挥带来的这个歌剧院的声名，但是巴黎歌剧院本来已经很有名了，而在当今的指挥当中，我是觉得杜达梅尔，我看过他指挥卡门，那当然是音乐会版的，那可能他有指挥过这些、 嗯、 当时我记得看过版本，我们还转播了呢，柏林新年音乐会上他指挥这个卡门的时候，加兰莎来唱的，对，那个次女高音歌唱家、 哦、 对， 我知道那场应该是差不多2010年左右的时候、哦、 对，差不多那时候我还是在现场，柏林现场，当时现场直播了那场、 哦、 他包括指挥了像三脚猫啊这些作品。 对，他指挥这些应该是没，因为他作为一个非常优秀交响乐指挥，对于音乐的控制啊、旋律啊，包括与歌唱家的合作，这些都是没问题的。我他现在要做的，我觉得第一他是要扩展他的歌剧的一个曲目铺， 嗯， 包括意大利歌剧，到德国歌剧、等等。 哎，那接下来我们说过了杜达梅尔，因为这位从委内瑞拉来的指挥可以算是在全球引起了一番轰动。再来说说老牌的指挥。说到老牌的指挥，其实会想到他。这段起来的有点慢，一会儿就知道是谁了，因为这以前我也给大家带来过这个版本，布雷库菲耶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一乐章。当年的一个录音，布洛克菲耶夫三。那其实下面这条消息其实也有关西蒙拉特的哈。 对，西蒙拉特在今年真的是做了一个轰动的决定，就是他首先加入德国国籍， 嗯， 然后与巴伐利亚 广播交响乐团签约，然后放弃了在伦敦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为什么说这个是一个比较轰动的事情呢？因为作为一个柏林爱乐的曾经做过首席指挥、做过大领导的，然后我们都知道，可能是他荣归故里吧，在英国可能要慢慢的结束自己生涯，就像他的前任科林戴维斯这样。无论在德国怎样辉煌，最后也回到伦敦交响，甚至回到皇家歌剧院去服务。 对， 但是没想到，我觉得但是他，包括这两年疫情之后，他确实发表了很多，包括英国脱欧啊这些事件，我觉得对于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方向都是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无论是工作还是个人生活都有很大影响。而且之前英国政府是对他非常全力支持，他从柏林爱乐，怎么说，退役以来回到这个伦敦交响，而且伦敦的剧院在建造等等这些，但是由于疫情等等众多的原因，他的工作上受到很多的影响。刚才你也提到了伦敦的剧院的建造， 伦敦的新音乐厅的建造，现在基本上看来是没有任何的希望再建造下去了。 是的， 他回到伦敦交响就是想带给伦敦的一个新音乐厅，因为伦敦确实是作为一个大都市来说，确实缺少最好的音乐厅，与慕尼黑、与柏林啊、与纽约相比，确实是这样子。 这里是古典也流行的上半时段，今天呢邀请今日艺术的主编鲁朱野先生呢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我们继续聊聊，盘点一下在2021年的古典音乐的大事件。接下来进广告，广告过后我们再聊。 今日 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歌剧《Gala》经典荟萃，12月24日至25日。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即将再次璀璨开启，指挥家杨洋直棒、妖红、王凯、王庆爽、周晓玲等国内一线歌唱家鼎力加盟，激情演绎歌剧艺术里的百态人生。15部中外经典歌剧作品，10几首脍炙人口精彩唱段，让我们一同相约年末歌剧盛宴，领略人生艺术的顶级魅力。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This is classical music today. 今日古典， 我是郎朗，欢迎关注。古典也流行， 我是汤姆， 我是吕思清， 我是陈萨， 我是张浩辰， 我是迪雷拜尔， 我是沈岩，我是宁峰， 我是秦立威， 我是杨雪飞， 我是于龙。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Classical forever, music radio forever。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周一到周五14点到15点，古典也流行。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西莫拉特的指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的是今日音乐的主编鲁朱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聊聊在古典音乐方面的2021年的年终盘点。这里是鲁老师带来的西莫拉特的这一首指挥的勃拉姆斯第2小夜曲，是今年的录音吗？ 对，这个也是辛巴拉特在宣布担任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首席指挥之后的一个录音。这个录音呢，当时还是没有现场的观众。他为什么选这个曲目呢？就当时也是有社交距离嘛，乐手跟乐手之间也是不可以，所以那个时候是不可以演大的交响曲，所以他选择了一些室内乐呀、海顿、莫扎特作为他的首批的音乐会。 辛巴拉特入主，巴伐利亚的话，大家是怎么样的看法？有什么样的感觉？后来的评价？ 后来的评价相对还是正面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巴伐利亚乐团，杨松斯去世之后，大家还是希望有一个比较权威的指挥。毕竟是柏林的爱乐的首席指挥，他对德奥的曲目，我觉得会延续巴伐利亚的一个辉煌吧。然后拉特也会说，他们因为巴伐利亚也在建造新的音乐厅，而这个是没有费，这个应该会在2023年会建成，所以他 就是想要一个新的音乐厅。 对啊，所以我们说这指挥，因为杨松斯也是想要新的音乐厅，所以拉特伦敦不给，就去慕尼黑可能会给他一座新的音乐厅。 其实在疫情进行的情况下，还有新的音乐厅在坚持建造完成，这一点就是已经很难的一件事情了。 对，是的，这样的。慕尼黑其实音乐厅也很多，但是现代的音乐厅也很少。但我们这个年代建造新的音乐厅，除了一个演出的功能之外，它也是一个旅游啊、观光啊，对于一个城市的一个地标也会带来，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市政方面也会考虑，比如说汉堡的那个易北河， 对， 就给当地带来很多。 易北河音乐厅就是因为这个音乐厅的建造，使得我觉得可能全世界最瞩目的现在应该是汉堡的这个音乐厅了吧。 那个音乐厅建造之后，就基本上是每一场演出都是爆满的，就是我说疫情之前，无论是当地的乐团还是巡演的乐团，你就更别提是柏林爱乐去那儿演出的票了，就根本是买不到的。 对，还有包括你看，我就想到北京啊，我们想到大剧院，很多朋友或者是音乐家说到了北京还是就是想在大剧院来演出一场，这也是因为它特殊的地位，大剧院的这个环境，还有一个新的剧院的建造，虽然今年已经是大剧院过两天是 14周年， 明天吧， 明天就明天。 对，所以呢，就是一个剧院的建造给一个地方带来的是不同。虽然但是有一些音乐家，我记得当时建造的时候就说现在后来有一些观众来，有的是观光的，有的来看不是真正看演出的，在那时候其实引起了很多的诟病，但是其实对于音乐的发展来说是一件好事情。而说到辛巴拉特，他就想要一个新建造的音乐厅，伦敦没有就去了巴伐利亚。 对，我觉得国家大剧院的建设确实给我们可以说北京当时不缺音乐厅，但是如果你建造一个地标的话，对于国外的乐团，你们像阿巴多呀、海丁克这些已经离去的大师，都在国家大剧院留下了非常好的演出的记录。 哎，我印象中辛巴拉特是来过两次还是一次？一次， 两次，与伦敦交响也来过一次。 哦，那就还有一次柏林爱乐。 对 对，柏林爱乐另外一次是和杜达梅尔。 对， 这是今年辛巴拉特与巴伐利亚来进行的演出。勃拉姆斯第二小夜曲， 对，这首音乐也是拉特，我觉得是他比较代表性的吧。勃拉姆斯是他非常最爱的，然后，这个作品是当时勃拉姆斯献给舒曼的一个作品。 This is Classical Music Today， 今日古典。 我是郎朗，欢迎关注古典也流行。 我是汤姆， 我是吕思清， 我是陈萨， 我是张浩辰， 我是迪雷拜尔， 我是沈阳， 我是宁峰， 我是秦立威， 我是杨雪飞， 我是于龙。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Classical forever, music radio forever。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周一到周五14点到15点，古典也流行。 交响曲，其实我们今天放的每一段音乐都有一段起码跟它相关的资讯产生。 对，这部作品呢是奥克萨纳·林尼夫，也是一位女指挥。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柏林音乐厅有一位女指挥担任总监。这位指挥呢，是她今年刚刚出任了博洛尼亚市政厅歌剧院的音乐总监，这个是意大利历史上第一个在主流的歌剧院担任总监的女性。这个音乐呢是他也在上任之前与博洛尼亚歌剧院乐团合作的第25交响曲，也是在疫情做的线上的演出，没有带观众。 也是一个线上音乐会的录音，所以呢音质呢没有我们想平时听唱片那么好，但是确实是一个现场的直播录音。 对对，我关于林尼夫我再多说两句。他也是拜洛伊特歌剧节历史上的第一个登台拜洛伊特的女指挥。对， 登陆了拜洛伊特。 对， 那好厉害呀。 对对对对，我们知道拜洛伊特一般的男指挥都是很难有机会。 那他指挥的是歌剧吗？林尼夫。 对啊，指挥那漂泊荷兰人在2年之前，所以大家其实对于他来说，我们知道女指挥想付出的比男性指挥更多的那个努力，去达到能获得这样的一个演出机会。 而且拜洛伊特那个音乐节要知道可是瓦格纳的音乐节， 上 演都是瓦格纳的歌剧，瓦格纳的歌剧可是乐剧，那么宏大，那么多的声部，那么多的交响，那么多的各个环节，我觉得作为指挥他都要关注，所以真的好厉害。这个我们要关注这位奥克萨纳·林尼夫。 对，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履历其实也是在歌剧院摸爬滚打很多年，包括在奥地利格拉兹歌剧院当总监也担任了很多年。我觉得外界应该对他来说比较了解他，也比较放心。 上半时段呢，我们也提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在现在21世纪，越来越多的女性站在了音乐的舞台上，无论是艺术家们、器乐演奏家们，还有指挥，还有歌唱家们。 是，我们知道我们有非常我国有非常好的那个女指挥张贤，她现在是新泽西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然后我们刚报道了一个新闻，她将指挥费城交响乐团2022年的新年音乐会，顶替雅尼克，我觉得这个对于她的职业生涯也会是一个突破。 哎，刚才说的顶替雅尼克哈，这个卢老师，我还是把你的这个重点再抻长一点。雅尼克是生病了，也是疫情吧，也是新冠肺炎吗？ 不是 、哦、 他是以那个疲劳作为理由要休假一个月，也确实他是大都会歌剧院还有费城两个最重要艺术机构的总监，每年演出太多了。 是今年十月份吗？我记得他指挥是哪来着？然后包括王羽佳也是上台也指挥了，就是有一些指挥家，进行了一些指挥。21-24，当时雅尼克就是病退，那王羽佳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音乐家们也是指挥刘森音乐节乐团，哦、对， 对对对，我想起来的是今年王羽佳要在刘森音乐节有多场演出，然后其中的 对，其中与雅尼克，雅尼克因为生病来不了，所以王羽佳是一边弹一边指挥， 一边弹一边指挥，就是这意思，因为他。我们当时还说，哎，王羽佳指挥会怎么样？其实那一场呢，本来就是以钢琴为主奏乐器的协奏曲，所以呢，就是很多我们也看过，像巴伦博伊姆啊这种边弹边指挥的情况。那王羽佳呢，其实也是边弹来边指挥了音乐会。其实我也看了一些部分的这个音乐会的选段啊， 嗯、 我觉得很有意思，也期待， 很有意思，非常期待在国内能有这样的机会。 对， 嗯。 直播的古典也流行，那我们现在进行了，这是到了第三段落了，来说说音乐大赛年。 今年2021年为什么说是音乐大赛年呢？因为我们知道最著名的肖邦比赛本来是2020年举行，但是因为疫情嘛，挪到了今年。然后今年还有利兹比赛呀、鲁宾斯坦比赛，还有。卡迪夫的声乐比赛，还有 ARD 的比赛，包括我们那个指挥的两个比赛，最重要的两个比赛，马尔科比赛还有贝桑松比赛。今年呢，我们中国的选手的成绩非常非常的优异。 其实在我们这里听到的是肖邦钢琴协奏曲，那其实其中担任演奏的就是刘晓宇。 非常非常开心，有第二位华人的钢琴家可以拿到这样的名次， 肖邦大赛冠军。 对对对， 就是在这个届比赛当中，其实也是很难得。刚才这个陆老师也说啊，非常开心在这届比赛中。你想想，其实一般大赛时间越长，可能我觉得竞争会越激烈。 对，是这样的，因为每年的钢琴家的状态都不一样。 对， 有很多那个我访问过很多参加比赛的，他们肖邦比赛是每年的3-4月份有预赛啊，10月份有决赛，就这个半年的期间，大家的状态的改变都会是很大的。 是的， 所以他能一直保持着这样的状态在场上，我也感觉他非常非常沉稳，非常老练。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对，因为我在实际艺术上还有这个也看过这个比赛的直播，那包括刘晓宇，包括其他的进行的其他的比赛的直播，卡迪夫啊，鲁宾斯坦呀、还包括利兹比赛啊，这些其实真的是我觉得，你觉得今年是比赛年，是因为疫情耽误，所以呢很多比赛就是在今年进行举行了，但是也是不是因为我们有更多的音乐家来参与，使得开始关注这些比赛呢？ 对，我们 今日音乐今年确实也直播了很多比赛，就让那个中国观众也是很多比赛，比如说粒子比赛啊，也是第一年在中国进行一个直播，一个全方位的报道，大家确实也更关注的，也知道国际音乐比赛是一个样的什么的形态，包括它的规则，也知道好多中国优秀的音乐家有多么的不容易可以拿到这样的名次。我觉得对于宣传国际音乐比赛来说，还有我们去了解音乐比赛，以及对于在音乐比赛当中选手的表现啊，包括作品啊，也都了解了很多。 对，其实我觉得与国际接轨的有几个形态，其实要想知道在过去啊，年轻的音乐家怎么样来在国际上崭露头角，一方面是演出了，当然其实这种机会并不多，更多的其实机会就是参加国际比赛。 对，国际比赛除了你能获得优厚的奖金之外呢，还有就是你可以立刻的与经纪公司签约，肖邦对于第一名来说有很多很多的场次，包括在全球的一个巡演的一个合同，然后你可以立刻的去发行唱片，对于你立刻的转换从一个钢琴的学生到一个职业演奏家，这一步来说，参加音乐比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是的，我们一开始听到的这首肖邦钢琴协奏曲，前面的前奏很长哈，一会儿钢琴就要出现，我们来听听刘晓宇的演奏。我们本来今天有五部分内容，但看来时间只有三分钟了哈。那个胡老师，卢老师，我们加紧一下哈。 好，我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今年有哪些优秀的中国选手获得一个国际比赛的一个名次。鲁宾斯坦比赛，它是三年一届在以色列举行的一个比赛。中国选手在这个比赛当中是从来没有拿到过特别好的成绩，但是这个比赛确实走出过很多的优秀的钢琴家，比如说赵成真，比如说吹夫诺夫，都是从这个比赛当中出来的。今年很高兴，尹存墨他是在中央院上海院读的本科研究生，然后现在在德国发展，他在今年的比赛中拿到了第三名，非常好的一个成绩。我刚刚说的今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挥比赛，一个是在丹麦的马尔科指挥比赛，这个比赛呢，我们另外一位中国的也是一个女指挥崔林涵获得了第二名， 相当不容易了， 相当不容易了。 嗯， 然后另外的一个指挥比赛就是贝桑松，这个比赛大家都会知道，有好多 的 华人指挥从这个比赛出来过，包括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啊，华人指挥，比如说吕绍佳，包括说李新草，曹芷都是在这个比赛中获奖。然后今年呢，非常不容易，我们一个20岁的一个小伙子，中央音乐学院的本科生尹俊杰居然在这个比赛当中进入决赛，获得了提名奖。因为今年的没有设大奖，所以进入拿到提名奖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成绩。另外一个指挥比赛就是哈夏图良的指挥比赛，金玉矿， 是的， 我记得也做客过古老师节目， 没错， 他在今年也是获得了这个比赛的二等奖。 刚刚21岁， 对， 我觉得都是这个世界是属于他们的，青春是他们的。而且当时我记得访问这个金玉矿的时候也说，我说其他比赛，因为像哈夏图良这些，那比如说贝桑松这些他会参加吗？他说以后会参加。我说在今年他参加两个比赛他就获奖了，而且都是冠军。他说他就是因为没有这些想法，没有一些一定要怎么样的包袱，所以他就反而会得到奖项。要说他的状态一定要比那些参加多次奖项的那些参赛同30多岁的参赛选手要高吗？其实不一定，我觉得评委看他的是潜质。 对对对，